各位，上次嗰度闹紧人嘅胡司长，忽然听见有人喺左紧笑住讲啦，胡司长你好啊，本人今日路过贵地，听讲你呢度囤积住大批米粮，而家好多人食饭靠你噶、哦，我哋几个而家都系饿住肚赶过嚟噶，望俾啲食得嘅嘢咧，啊！听笑声，分明系高兴样，正火气冲天，身材高大，照旧有闹人相嘅胡司长拧转头望下，嘿，不望犹自可，一望即时啊，变成又惊又喜，高大身躯噔噔噔一个箭步跑上前，急急叫啦，哎呀，原来系蓝天明副军长驾到啊！一睇就知系久别重逢啦。两个高大身材嘅军官成咗正面并立，四手相握。而家司长嘅主军营内发号司令嘅地方，由闹人声突然一下就变成极其难得嘅欢乐笑声。人逢喜事精神爽，好快分宾主坐低。啱先俾挨闹嘅几个人啊，乘机喊声走晒咯，不知所踪。近身勤务员就唔敢怠慢，急急送上两碗热茶，好快又送上用铁锅炒熟有盐味嘅炒米一碟。性急高兴嘅胡国龙司长未见饮茶，急急嘴就问啦：林大哥啊，你夜晚嚟到呢处又嚟得咁仓促，唔通司令部有紧急命令到啊？蓝天明就笑笑答啦：司令部冇命令，我都唔系喺司令部嚟嘅。我同你一样成咗野山狼去作战啦。话俾你听啊，胡司长，皆因本人无事不登三宝殿，今晚赶过嚟咧系有事向老兄请求。哇！胡司长一听啊，哈哈大笑啦，不敢当，不敢当。副军长你怎会用得着我这个粗鲁性急的炮兵头啊，我告诉你先啊，我好佩服你啊，我佩服你老兄料事如神，你老兄可以同方司令一样，能够事前知道计算到几百年不遇的大水即将到来，又在事前讲出我们的方司令一直是要真打仗，失败怕死样是装出来的，我哋唔去作战，只系为咗引敌人嚟攻打。而家冚唪唥灵验在眼前啦！啊，你唔好赞我，我哋跟住方司令就唔会错嘅。 系啊，我讲嘅全部都系真话嚟噶。我再话埋俾你听啦，蓝大哥，谂唔到方司令带住我哋，仗打得如此惨烈，又痛快又过瘾。话俾你听啊，蓝大哥。最近在我們腳底下已經有幾萬個俘虜，其中還有很多是高級軍官，他們隻隻啊簡直成了死狗死老鼠這樣的樣子，日日就垂頭喪氣，還有在那裡喊的。對那些高級別的敵人軍官，我怕他們原來的手下人會報復，早早就隔離分開酬金了。 嗯，對對，的確應該這樣，戰場上的敵人最可惡，該一律殺死，但是变成了我们用脚踩住的俘虏呢，就是可怜人，要一律救护。人非草木，战败的俘虏个个都想家想自由，没话不垂头丧气的。蓝天明副军长讲到这处要急转话题，突然又先笑后讲了。胡司长啊，你们个个都是英雄的独立炮兵师，现在日日去看管俘虏，我睇下大材小用喎、啊，胡司长听咗啊，仲加大声笑啊， 副军长，炮兵师啊，点算得系英雄啊？不过都记得我做细路仔嗰阵，听我阿爸佢讲过一句笑话，佢话男人做女工唔死一世穷，而家战争咁紧张，日日都系血流成河嘅日子。怪就怪在我哋炮兵师反而有空闲去做看管俘虏嘅女工、哦，唉，咁啊，因为方司令佢太有本事啦，系人都明白我哋呢种炮战生涯啦，唔中弹啊犹自可，中弹啊就要粉身加碎骨， 炮兵师而家唔使喺阵地度冲杀，我哋咪全部做女工咯。我哋系战地惨烈血红之花，一束一束照旧开住。我喺度盼望啊，等到敌人200,000人马全部断气，我就会谂到解甲归田。不过女人工呢，亦都唔好做。我呢份女人工嘅总头目啊，更加唔好做。副军长你睇啊，日日闹人又谷气嘅工作，点会长命噶？唉，最怕敌人未投降，我断咗气先咋。讲完，两个人同时又哈哈大笑，带有同感嘅缘故啦。咁啊，讲顺咗口嘅胡师长就继续话咯，我哋身在战地，两碗热茶加咸炒米，喜相逢啊！副军长就高兴答啦，咦，好句语、哦，好语句快语言嘅胡师长又话啦，诶，今日老兄嚟，我真系好开心啊！副军长，你嚟我呢度最好系住翻10日8日，请你教下我点样管住呢几万个王八蛋先。我可以保证去搞啲牛肉加青菜翻嚟，我哋两个可以食下噶。蓝天明一听就碌大眼啦，好，梗系好啦。唉，我更加想啊，不过点会有呢种福分啊？好难啊！你头先都提到，而家照旧系日日血流成河嘅日子，系人都知200,000利害凶恶，敌人点会甘心屈服断气啊？而家我军虽然占到上风，最危险嘅时刻远未过去，敌人临死之前往往会更加凶残噶。胡师长，你请我食牛肉仲有青菜呢，就要等以后啦。胡师长听咗即刻笑以全无，急忙问啦，副军长，咁你会喺我呢度住几耐呀？因为有任务在身，再过两刻钟我就要起程，要趁着黑夜赶路，等敌人飞机唔容易睇见嘛。吓，咁急呀、啊、兄弟真係无话可说呀、啊。请问副军长有咩事会兄弟去做啊？不妨照直讲，系公事定系私事啊？当然系公事啦。嗱，蓝天明呢句话变成咗转入正题啦。而家嘅讲话突然变得特别细声，又全无笑意嘅，等于喺度咬耳仔讲嘢咁。呢阵时，师长主军营内企住嘅两个勤务兵同一个副官，即时啊醒水啊，上司要讲重要嘅事。几个人同时快步走出师长主军营，蓝天明睇见四周围冇人，先用最细声讲出军事秘密内容。胡师长啊，再过3日，我要突然快速攻打那个全世界都出了名的龙虎山大国，要早日捉拿或者杀死那个该死的造反贼陆克松。最重要的是解决那1000多个叛军的政治事件。呢件事件是轰动世界，乃是东方军大丑闻。为了稳妥，以我南某人的军事实力，我需要6门大炮、6门小炮、6门中炮压阵，请老兄出来帮忙。胡师长一听，立即就变成啱先咁样哈哈大笑啦。我以为咩天大嘅事啊，原来区区小事啫。高兴嘅胡师长用手指住台面，摆住用咸水制作嘅干炒米就话啦：副军长啊，你睇啊，原来系少到咸干炒米一碟嘅事，小弟就会立即派出一个炮兵连追随你左右。咁啊，多谢胡师长信任，先有大事化小，变成咸干米一碟啫。按历嚟正式手续调军队，从嚟都唔系小事，必须一律经过司令部。如果经过司令部先至调动，最快都要10多日。嗰度只有1000多名嘅敌人走甩，当然唔系重要啦。但龙虎山大国造反贼嘅人马就大不相同啦，无论几多举世瞩目，是极严重的政治大事。那么时间觉得好快，一刻钟左右，副军长果然匆匆告别炮兵独立师师长，在副官和近卫的保护下，6个人6匹高头大马 快速消失在漆黑的大山野路上。第日午时两刻左右，一炮兵连因为接到最紧急命令，变成火速飞快调离，在正副连长带领下，立即变成风池加电掣，提前半日到达了清水湾大镇外围。炮兵连立即飞快向东方五军特种兵指挥部报到，蓝天明总指挥文部大喜过望，炮兵连从此开始归特种兵指挥部听从新长官的命令指挥，而急急布置好安排各类炮口对准的方向，随时开火。咁样时日约莫三天，龙虎山大角夜晚呢，忽然听闻炮声大响，炮弹从多个方向准确咁打过嚟，咁近嘅炮火出现，吓到国王陆克松一跳而起，又惊动埋龙虎山国监军马侯爷、军师和不周等重要人物，一一到达山国最秘密之地，要急急商量对策。而家来回走动，口咬烟嘴，不停吸食烟火的陆克松眉头紧皱，眼露凶光，不停地对手下人落命令，又一一指定，求求快啲快啲，快啲将原来的口令撤换，快啲快啲快啲改变平时习惯，两个时辰更换一次口令，快啲呀、啊、快脆啲呀、啊、派出人马紧急巡逻，快啲快啲，要防止东方军的敢死队人马进入山国。咁我里头呢有个坐住喐都唔喐成个木头咁嘅人，但佢两隻眼皮呢喺度闪下闪下活动。呢、這个人身材矮细，佢就马监军，眼里面见耳听闻。陆克松因为而家有好多方向嘅炮弹打到嚟之后，手脚都暖晒龙，又显得好唔耐烦。咁一直未见出声嘅马侯爷呢过咗一排先至抢场咁应咗一声，冇用嘅。三个字一出口，陆克松就即时唔老礼啦，心谂可拉斯咯，当初唔系你设落个圈套，我陆某本嚟就贵为东方军旅长，何苦今日沦为十恶不赦、天下万民所知嘅政治大山贼啊！真系估唔到，新靠山北方大国军有二十几万人马，突然间陷入嗰个易进难出嘅低洼大平原，从此敌唔过死老坑方日蒙十几万人，更加谂唔到今日大靠山佢哋自身都难保，龙虎山国唔通就咁窝火？我都知龙虎山国是欺骗全世界人的政治儿戏，我陆某永远做丑角当然不成问题啦，这最怕是逃走突围失败，落入东方军手到就惨咯，我朱七大哥早知如此又何必当初呢？哎呀，仲有啊，当年我宁可忍住饿饭继续做土匪都唔好去当兵啦、啊。怪唔知有人话好仔唔当兵，好铁唔打钉。唉，男人入错行难做人啦、啊。呢度有一千几条人命，佢哋嘅生死系佢哋嘅事。最怕嘅系佢哋一千几条命死晒都保唔住我朱七大哥半条人命咋。唉，今日叫天不应，叫地不闻，山穷水尽，早就冇路了。不过兵法有云噃，三十六计，我睇今日之下，只有运用我朱七大哥发明嘅第三十七计咯，同归于尽之计。此计是用他们一千几条人命全部一下死晒，望保住我大半条命就得咯。看来这条计行得通， 此计可行，在他们连马侯爷在内的同归于尽，而保住我朱七大哥。 嗱，而家同一座牢固的堡垒里头，坐住冇喐嘅嗰位马侯爷，佢会点样谂呢？冇人知道。不过佢嘅神情非常镇静，忽然笑骑骑对陆克松就讲啦： 总司令唔使担心、啊，古人讲车到山前自有路。 陆克松听咗喺心里即刻闹啦： 确实是咯，炮火都打到埋身边啦。仲喺度讲开心话， 急忙就问啦： 马督军啊，咁有何妙计转移到能够安身之地呢？唔通要组成敢死队，搏命足足足冲出去啊？ 马侯爷冷笑一声，滋滋悠悠讲： 非也。 哦，又唔通死守山头，兵来将挡，等待救兵到来？ 非呀， 来回走动的陆克松就更加急啦。 嘿，咁请问督军，眼前山国不保，东方军就随时杀到，睇怕人头落地，又点样抵挡啊？ 马侯爷照旧笑住答： 这个，兵已临城下。用兵抵挡都冇用。 陆克松啊，再压住把火， 咁请问马督军，我哋系咪坐喺度等死啊？ 嗱，实质有同样阴谋嘅马侯爷咧，佢而家整色整水，显出好镇静、好挥洒自如咁嘅样，就笑笑讲啦： 强大西中敌人兵临我哋城下。已经围到水泄不通的城池，再攞兵去抵挡，不止冇用，反而加急自取灭亡也。总司令，你睇古人楚国的屈原大夫，以及战国年间的一位高人，他名叫祝之武。祝之武他当年已经老到行路都摇摇欲坠。他们都是兵临城下，自知无法抵挡，单凭只是出动一个人和一把嘴，说服很多国家的军人立即散去，而不受屈辱，是有历史见证的。现在事到如今，我身为督军大人，面对刀山火海，我马某就应该凭三寸不烂之舌去说服他们。而家围困加进攻我哋山国嘅系东方五军，其中有支军队，佢嘅总指挥名叫蓝天明。呢、这个家伙就上次混入清水湾，扮成大商人嘅容老板。呢、这个人上次俾我马某识破，差啲就俾我哋杀死，选佢命大，卒之逃走成功。从此成了打蛇未死三世冤的事实啊。现在果然亲自带兵来到消灭我们，我们确实无力抵抗，必须使用特种方法才可以自救。总司令，我记得古书道有两句格言是这样说的：身后有余忙缩手，眼前无路思回头。我哋为北国献身系冇行错噶。 马侯爷一条气就讲咗好多，啱啱停，有位诚惶诚恐嘅副官就急急上前帮马侯爷点烟。又见陆克松突然满心欢喜，笑住话啦： 马督军啊，阁下嘅才能学识得胆量，小弟万二分佩服。督军前往敌方做口战东方大军，未知要带边啲人做保护同帮口助阵咁呢？ 马侯爷接咗两大啖烟，吞云吐雾之后，挥挥手就笑笑口： 嗱，正是一山又见一山高， 各人肚内装满刀，战场突变成交易，侯爷只身北国土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